分多反正，我哋最积极 ，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第一次打嚟，咁我想问翻梁天琪嘅。我想问下初一事件当中咧，其实系咪你嘅选举公平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咧？ 呢、這个改变啦，系咪？即系喂，究竟阿梁天琦系咪真系可以带俾我哋改变啦？第一样嘢，其实喂，你都要答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话你带俾我哋咩改变先？我哋亦都要睇下你自己个政纲写啲咩先，系咪？咁你政纲嗰啲，你就写好多立场啊，啲乜嘢啦？ 自治啊， 嗰啲唔系虽然 抗争 系，咁呢啲嘢喂。你都要答就係話你點樣去實踐到㗎喎、哦、因為其實你從來講自治啊勇武抗爭啊除咗勇武抗爭我哋係會有啲分歧之外你講自治嗰啲嘢唔會同你有分歧喎係咪一樣㗎啫 喎。咁嗰日我哋講高度自治。 係高度自治。 因為點解我哋抄基本法嗰個講法嘛抄聯合聲明嘅講法。 同埋你講佢做唔做到呢都意義唔係太大㗎點解呢因為其實而家啲人佢唔係話要你一表 態。係表態嘛。 係表態。 係啦。 同埋呢人冇意思。同西方嘅政治選舉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即係我除咗睇政綱其實政綱都冇乜人睇㗎。就係睇過往嘅政績。或者你點樣 present？ 其實呢一、這個嘅梁天琦係冇乜嘅，但你睇到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香港嘅奇特嘅社會現象，就係、是、即使你係白紙一張，即係嗰陣時候我分析呢個青年新政一樣，就係、是、因為你白紙一張，所以我冇嘢供你啊嘛。 但係佢做咗鑊大鑊嘢啊嘛，因為 係， 所以佢啲人會覺得佢有 contribution 啊嘛。你明唔明白？所以佢先可以攞到，佢先、 啊、 可以攞到激進派嘅飛。 唔係，但係咁講喎。 呢一個係 你呢鑊大鑊嘢，我唔講都係 contribution。 唔係，我可以同情你。 你梗係唔覺得係啦？ 我可以同情你。 其他激進派覺得 是，但係我輸唔起喎、啊。即係我講輸唔起嗰樣嘢就係話，我投你嘅話咧，而你係冇十足嘅把握嘅話咧，嗰、那個後果係我哋任何香港人係輸唔起。雖然呢個新東補選，咁但係嗰個後果係全香港人都要負擔得起先得。 唔係嗱，如果你咁講咧，就即係其實咧， 我知呢個係比較消極啊嘛。 鬱敏有個講法咧，佢都頗聰明，話咩咧？佢話呢一個已經變成咗一個新界東嘅一個公投， 係啊， 就是、公投咧去表態，去作為咧對梁天琦喺年初一。佢哋所面對嘅嘢咧，做一個嘅態度。如果大家認同呢一個路線嘅話，就投俾佢咁啱啦。咁樣咁不過咧，佢有一個漏洞就係咩咧？如果當萬一係周浩鼎佢贏，真係因為你投咗俾呢一個嘅梁天琦，而楊岳橋又輸。根據我哋自己嘅即係客觀嘅分析啦，我認為咁周浩鼎會贏啦。周浩鼎會贏嘅話，你話俾我聽，你嘅解釋會紮實啲，定係梁天琦解釋紮實啲啊？即係話你係得三萬幾。或者五萬幾啦，七萬幾啦，即使係咁都好。如果人哋有十幾萬揸手，我仲要贏你， 公投贏你， 梁振英會點解釋啊？梁振英就會話啱啦，報定歐啦，就係、是、因為呢班公民黨拉布，然後呢一個嘅即 係 本民前佢就搞暴力嘅，所以 我有 mandate 啊！ 香港人係唔同意呢樣嘢嘅。 好，咁我而家就修改議事規則，就俾你班撚樣咧，就上呢個拉布都難啦。系嘛？有民意支持，啱喎。 嗱，今 公投， 黃毓民就會咁樣講噶啦，就話：喂，大佬，你而家泛民聯同建制派就打壓本土派，咁成個議會啊已經失效噶啦，咁我哋不如走上街頭好過啦。 咁你選乜撚嘢？ 係咁選乜撚嘢？ 唔係呢個係佢哋個理論盲點嚟㗎。 係你係你搞係你投係你要影響啲人投票，投到自己輸咗撲街啦，先至走去抗爭啊嘛。条路系自己揀啊嘛，扑街就 大问题。 唔系，但系佢哋个 logic 点解我哋值得系反驳咧？大家细心谂谂佢哋 logic 系点样？佢无论系年初一个弹嘢，同埋今次嘅选举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 logic 嚟嘅。我宁愿俾建制派，我宁愿咧系搞到成个局咧系乱晒， 因为对泛民嘅报复。 唔系呢个系 唔系佢我哋就会 interpret 佢系一个泛民嘅报复，但系喺。佢自己嘅心目中咧，说得好听一啲嘅咧，就系话呢个系置诸死地而后生啊嘛。因为你成班 焦土 政策， 你班港豬係唔會覺醒嘅。 OK， 因為我要，就算我輸曬個立法會，就算改議事規則，我幫佢補埋啦，屌！有乜你所謂啫？ 唔係咁，首先咧， 咁冇選咪得咯，唔好選咪最焦頭咯。 冇錯， 得嘅冇問題。 但第一，你自己選嚟做咩咧？ 係啦， 點解你唔街頭抗爭咧？如果你嘅路線係咁清楚嘅話，呢個係此其一，我哋可以反駁嘅。第二，我話俾你聽，好多香港嘅即係難民 DNA 係點嘅咧？係面對呢一個 走路咯。 包括喺雨傘運動同埋呢啲咁嘅年初嗰啲嘢裏面，佢知佢自己唔撚夠共產黨鬥， 走路咯。 我哋咪難民 DNA 咯， 呢個經驗嚟噶嘛。 同埋我哋嘅無能感會加強啊！我發覺，因為你只係話俾我聽，呢個世界得兩條路走嘅啫，一係啫非暴力抗爭，一係就勇武抗爭，冇第三條道路噶啦。啊，中間亦都冇乜細節嘅問題嘅，所以咧，我哋嘅否定，因為我否定和平抗爭，所以我要勇武抗爭。但係如果兩條路都唔撚得嘅時候，我翻屋企瞓覺咯。我只系得呢条路选嘅咋， 唔系有第三条路噶。第三条路就系我叫你去勇武抗争，然后我喺度和平示威。 唔系，我觉得佢哋要解释下勇武抗争成功嘅成功喺边度先得噶。 系 冇啊，其实佢解释唔到。 佢解释咗先啦，佢解释 唔到个例子。我哋你谂下，我哋大军阀讲两三次嗰个数据，系一个外国学者讲喺二十世纪到而家二十一世纪里边和平抗争嘅能够。爭取到嘅成果係比暴力抗爭係都高一倍以上噶嘛？ 係， 咁佢唔會承認呢啲數據噶嘛？ 你講數據，佢哋就會講。同埋我喺散運， 唔 係 我唔使講，唔使講數據啊！而家講散運啊，就係、是、尖沙咀點解你撤退啊？你唔係勇武抗爭嘅咩？尖沙咀喎、啊，大佬，你勇武抗好啦，你冇啦。龍和道你勇武抗爭啦，一夜俾人清咗場啦， 唔使講咁遠， 一夜之間啊，仲有。喺金钟， 我净系讲你个人例子先。我因为我觉得 冇出现过、啊。 村长，你嘅个人例子，你嘅经验咧，其实系可以有说服力嘅。因为你记唔记得你自己，你可唔可以批争过阿曾权？ 我冇批争啊，我冇批争。 佢吓咗声， 唔系我冇批争，我冇批争，我冇批争。 你最勇武， 话你讲呢句话，你佢话你殴打佢，其实 你督佢普通袭击而家啊， 唔系即系唔系呢个真系唔系事实嚟嘅，我觉得岔开话题啦。但系即系我而家就系问翻，如果本土派佢真系觉得暴力抗争系得嘅，嗱，我讲得好清楚，我可能我同陶君豪少少唔同。陶君豪有一个原则性上边，佢系会佢认到佢亦觉得以暴易暴系唔啱嘅，我就认为咧。暴力咧係睇時機嘅，係策略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用呢個策略係唔妥嘅時候，你話俾我聽點解係呢個時候用嘅策略係啱啊嘛？咁你都冇講，你純粹 你 純粹係只不過拋咗一個 momentum 話俾大家聽。嗱，非暴力抗爭已經冇運行㗎啦，行咗三十幾年。其實我自己就唔覺得行三十幾年嘅，因為嗰啲民主黨式嗰啲叫唔係叫非暴力抗爭。因为非暴力抗争就系由社民联开始慢慢搞，你当然可以话失败，但我认为我哋嘅组织唔够啫。但系你暴力抗争，暴力抗争唔使组织嘅，唔使计划嘅。你好似而家咁样自发行动暴力抗争，你成功咗咩？一夜已经被人清咗啦。你喺你嗰个旺角嘅骚动嗰一晚，一晚已经被人清啦。你喺呢一个龙和道嗱，龙和道亦都好清楚。其实嗰阵时龙和道1130嗰一晚，差啲系掟砖。是有學聯嘅朋友仔去同嗰啲人傾，喂唔好咁啦，不如咁樣，即先至叫做防止咗呢件事喺嗰陣時發生。但如果嗰陣時真係咁樣做嘅時候，嗰度都係一個武力抗爭。我話即使你係武力抗爭、暴力抗爭，你嗰晚一夜都係俾人清嘅啫。 嗯， 係咪啊？好簡單。 唔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啫，佢哋要答個基本 問題。有咩成功啊？ 如果你話我武力抗爭，我係要搞亂個局，呢個係能夠令到香港轉變嘅話，咁就話唔需要攞群眾支持啦。即使我哋咁。激進嘅人我都覺得唔係幾好啩咁樣，你連我都攞唔到嘅支持，我唔好估你係咪背後有陰謀啦。 唔係咁佢 我都攞唔到， 佢可能話陶君衡已經回堂咧。 喂，屌唔係我回堂，而係好多人都覺得你咁嘅手法有問題嘅時候，我問你點樣爭取？爭取到啲乜？可以攞到啲乜？唔係呢個係我基本嘅 question 啊嘛。咁你選嚟做咩咧？ 但係咁樣噶陶，佢哋 喂你選舉嘅目的。是要攞群眾的支持，攞 mandate。 Yes， 你根本你成個做法不是攞 mandate 嘛。 Yes， 其實是有作用的。 Partially 你是啱的，但我告訴你，如果是以今次的選舉來講，他根本就不是要贏，他那些人吹到幾大都好，大家真的老實說，現在都差不多就來到見底啦，揭牌啦。其實根本就是唔係為咗今次嘅選舉要贏啊嘛，係為咗下一次九月啊嘛，好、清楚噶嘛呢樣嘢。 尤其係我哋成日講就係話，係 咪啊？ 而家呢個， 然後你做咗一個 momentum 出嚟就係話，咦唔係啊？你而家喺度係咁谷高你嘅飛，就係要做咗一個 momentum 出嚟就係話，九月我哋會贏嘅。 系咪啊？咁嗱，当然 呢个系前哨战嚟嘅， 亦都嗱，亦都系，亦都好简单，就系话佢系做咗一个嘅即系解释唔到一个嘅想象出嚟俾人睇，就系佢系暴力系 work 嘅。咁我觉得你真系要认真解释咗，暴力系点样 work？ 我未见到有成功例子喎，喺你呢一个嘅 context 里边， 包括佢自己所谓欣赏嘅郁文咁样，其实佢而家都仲未 work 过噶，系咪？有冇 work 过先？嗱，唔系最嗱嗱最。如果 咁王台仰第二日都唔已经系否认系暴力啦，佢认为唔系暴力啊嘛。 唔系，如果你讲呢啲嘢咧，佢否认咧乜都可以否认嘅。讲真，其实佢根本上讲好捻多大话。我哋而家听咗佢而家呢个大话先。 收翻条阿容啊！你咁样做嘅，我好需要你嘅威信，我哋会一直留喺呢度。 就系呢一番说话，拍着咗初一晚旺角嘅骚乱。 好似同个世界完全脱咗轨咁咯，喺间房出翻嚟，喺入边即系瞓觉系，基本上瞓一个钟醒一个钟，瞓一个钟醒一个钟咁样，所以而家完全系坏咗个人。 本土民主前线嘅梁天琦喺初二凌晨被捕之后，直到初四朝早上庭，成个农历年都系凑格度过， 好沉重。 好难受。第一次落嚟，咁我想问翻梁天琦嘅。我想问下初一事件当中咧，其实系咪你嘅选举工程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咧？ 初一你好啊，初一事件咧绝对唔系我选举工程嘅一部分嚟嘅，只不过系当日有小贩向我哋求助，咁我哋做翻一年前做过嘅嘢，就系帮小贩喺砵兰街摆档。所以，但系我哋细估唔到嘅就系当日警察系要用佢咁强硬嘅方式，系都要清走砵兰街嘅群众。在那個時候警察不斷說我們是非法集會，那我是真的去到那一個時刻才在我們自己本身運送物資的那輛車裡面去拿我們那些選舉旗幟出來，然後跟警察說我們現在不是非法集結，我們現在是有本文前在這裡做一個叫做選舉遊行，這個就是當時的考量。所以你說是不是事先策劃或者是不是選舉工程，絕對不是。 但是如果我先聽你這樣說，你說你 咁呢个完全系大话嚟嘅，点解大话呢？即系如果你话揾翻佢自己本身个 page 咧，佢哋自己发放出嚟嘅信息咧 ，official 嘅咧，就系、是、其实佢哋自己系叫咗人哋喺十二点几嘅时候，系叫咗人哋，呢、这个系选举工程嚟嘅，咁大家记得戴埋头盔嚟。佢系咁样讲嘅， 但系个 page 已经被 delete 咗啦， 系嘛？咁但系有 capital 啊嘛。 我觉得应该咁样有啲嘢咧，一定要讲清楚。嗰晚我喺度嘅，成晚都。其实呢我自己嗱，我呢个我判断嚟嘅啫，你可以话我错嘅，我系见到有个警察嘅白色嘅高台推咗入去人群嗰度，咁、我个判断就系、是、咧，其实警察咧应该系想开翻砵兰街嘅车路，因为如果佢系想清小贩，成条砵兰街清咧，佢真系会即系佢唔使同你讲咁多，佢而家就即刻清啦，系咪啊？但系大家系好清楚见到个画面系咩咧？当警察真系冲摆个高台去到啦，然后有警民冲突啦、警察系有试过佢哋系会撤退嘅，佢哋系会后退啦后退啦，我哋吞后，我哋睇住个指挥官嗌去吞后嘅、然后喺嗰度对峙嘅警民关即系警民之间对峙，喺警民对峙嘅大概一个钟左右咧，系小贩系继续摆档，啲人喺隔篱吉鱼蛋嘅，系好清楚嘅呢啲。 咁对峙 咁几时先至开始冲突咧？嗱。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應該係去大概我唔知一點幾定兩點幾啦。當警察退翻曬山東街嘅時候咧，嗱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係誤會啦，我唔知啦。警察可能就好嬲本文前嘅，而本文前佢都驚警察係想清曬成條砵蘭街，我唔知點解大家好似冇溝通。咁然後咁本文前咪擺個陣勢咯，係咪？我咪帶啲盾出嚟咯，然後警察咪哦你帶盾啊，我又攞長盾啦，一齊啦咁樣。咁然後冇幾耐咧， 咦點啊嗰陣時？ 大概我諗點零兩點啦， 點零兩點啊 喺人群中間， 但係 本文前 啊 ，Anthony 嗰個嘅疑問同埋質疑就係話，既然你喺現場。竟然話我根據咩？我作為一個候選人嘅身份，有一個選舉遊行， 係啦， 咁你就 少於30人， 咁你就唔好話自己我嗰個唔係選舉嘅操作啦， 係， 唔係呢個係個表面正功成立啊嘛，你既然宣布就話我而家要遊行，因為我根據我作為一個參選人嘅身份， 系啦， 呢个系重点啊，系咪？你咪想讲呢样嘢啦， 呢个就冇得走盏噶啦。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系讲大话， 佢哋系佢哋否认咗，因为佢哋纯粹系想表达，我怀疑佢哋就系想表达佢哋想游行，想向前行，你警察唔好阻止。 但系我觉得佢隐含住一样嘢系咩咧？我即刻批评嘅就系咧，既然你搞得呢一坛初一嘅嘢，而家所有你嘅支持者都撑你呢个路线嘅时候，点解唔名正言顺认咗佢咧？我系嚟搞鸠你噶，我系令到你动乱噶，我系支持掟石噶，我系暴力抗争噶。我讲咗咁耐，你竟然而家呢个时候系斯斯缩缩嘅，点解会？ 个问题系在于，如果你真系认晒所有嘅嘢嘅话，你就会俾人告暴动罪啊嘛。而家已经有两个人俾人告紧噶啦嘛。 你怕咩咧？你做得出你怕咩型咧？ 都话咁做不认事抗争，你有冇读书 嘅 啫？ 阿金英咧就成日就喺度讲嘅，话你一样嘢叫 胁被捕， 系啊， 受伤咗啦， 七不四 没 有， 唔 系同埋抗争呢一样嘢，对于本文前嚟讲系一种叶公好咯。 不过嗱，我理解咧，我自己个人理解，我喺现场睇嘅时候咧，我亦都唔觉得佢哋真系去刻意，即系我自己讲公道说话啫，就系我唔觉得佢刻意去想搞到好似变成而家咁样。 但客观上佢哋 佢哋冇遇嘛，佢哋冇遇过嘅，佢哋冇遇过嘅。我理解系。 但我有一样嘢咧，我上个礼拜都忘记讲嘅，就系原来年廿九，即系我哋今年嘅年三十晚啦。其实佢哋去踩咗线，去睇咗场。有人话俾我听，我都奇怪。喂，我哋去游行，我唔会即系听日我去中联办，我唔会今晚去望一望中联办噶嘛？我次次都系咁去噶啦。系咪？就算我听日去地铁、港铁抗议，我都唔会无端端去踩踩线噶。我听完呢样嘢之后咧，我觉得好奇怪。即系第一，你唔可以唔认自己系有计划、有部署。即系如果我做嘅话，我都会认我自己有计划、有部署。有乜问题咧？我咪认咯。有乜咁大问题咧？你搞咁大坛嘢，呢个唔系你想嘅咩？我要问翻你本土派一句就系、是：如果我系企喺你嘅立场嘅话。喂，呢个系你想嘅，你从来都系想做到咁嘅结果噶嘛？ 唔系，同埋佢哋其实系有证据主动参与添。 正如我都讲好多次，我廿年前嘅时候，我同啲即系我哋嗰阵时候仲系年少气盛嘅时候都谂噶，好唔好似南韩学生咁掟汽油弹噶嘛？ 咪但系有啲唔同啊，同 即系所以嗰日阿边个阿何俊咪串 Q 我咯，佢话屌你嗰阵时候都烧车胎啦，你嗰阵时候都推嗰条铁栏啦，你嗰阵时候都玩啲呢个肢体抗争啦， 烧明道咋？ 嗌我烧个车胎， 我自己觉得真系有啲唔同嘅，点解咧？即系譬如话。九二六萬，我同學民仔嗰啲一齊衝入去嗰個公民廣場，咁我哋係冇預先去計劃到原來後面有一個咁大規模嘅佔中運動㗎嘛。我哋都冇計劃，咁你話我想唔想？我計上啦。 咪囉。 咪咁其實亦都係一樣啫嘛。 咁我咪後面你後面嗰 part 囉。 冇組織去做咁樣呢樣嘢，但係佢而家佢係定埋俾你聽，梗係佢哋係一定係覺得好嘅。 咪好咪得咯， 佢哋觉得好，一定系， 我梗系揽上身啦。 佢而家佢冇可能讲话唔好嘅，佢一定觉得好嘅嗰班人。 我感觉到自己好光荣啦。 佢话如果个梁天琦讲话发生呢一次咁样嘅骚动，佢话佢唔好咧，我觉得佢就违背良心啦。佢一定系觉得好嘅。 但骚花， 因为喺佢哋嘅逻辑里边，佢觉得乱系等于提高咗一个政府嘅管治成本。佢觉得咁样就做到嘢啦。嗱，其實我唔會咁樣批評佢，因為即係我唔會咁樣覺得佢係同梁振英係有陰謀，因為梁振英都想亂啊嘛，我唔會咁批評，因為你諗下，我哋佔中都係想即係俾加高個成本噶嘛，但係外觀嚟講都會覺得我哋亂噶嘛，一樣嘅啫嘛。不過佢嗰個程度當然我哋不能夠接受啦。咁但係其實我所以我就唔會喺呢個位置上邊去攻擊佢。 唔係，所以我咪質疑佢就話，既然你本身你嘅 intention 想帶到咁嘅結果。有咁嘅結果嘅時候，點解我唔攬上身攞呢個 credit 咧？而你喺度閃閃縮縮咧，因為你為咗選舉操作啊嘛，你得一個道理嘅啫。你因為你驚嗰啲有啲人覺得你激進或者係掟石嘅選民唔啱嘅時候，你就避啊嘛。咁你真係唔係一以貫之，你嘅原則唔係好貫徹。 我諗最主要係刑責啦，應該係。刑责咯， 屌你做得呢啲， 所以唔系噶，佢即系你个逻辑唔同啊嘛，佢啲感， 你做得老举都会怕柒大咧，咁好很简单啫， 七不四步， 同埋你呢个嗱呢个咧，李大玲又讲一个咧就真系啱，因为你系用紧你公民抗命嘅逻辑去谂啊嘛，佢而家唔系同你讲公民抗命，佢跟住做捻咗唔认啊嘛，佢个逻辑不嬲都系咁样噶， 咁咪懦夫咯。 咁你可以咁讲嘅， 我话呢个系罗， 你可以咁样批评 佢哋嘅讲法，即系呢就叫做保存有用之区。 yes， 冇错。 咁所以你见到年初三啊，阿黄台仰先至整咗一段咁样嘅录音，就讲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但系老实讲，我 消失咗啦。 我觉得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嗰个又系讲大咗。如果既然你讲话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你就唔应该翻去做选举。 你就應該搞第二次嘅 街頭抗爭。 街頭抗爭。 但你又搞清楚一樣嘢，黃台陽係消失咗，係梁天琦繼續啫。 同埋就唔係呢鳩埋。唔、 嗯、 係你靈，喂你都話靈為玉碎咯，咁你而家唔係玉碎啊嘛， 所以喺網上， 你而家係雅傳啊，大佬。 有多人喺網上估計佢係 last moment 咧，佢出翻嚟。 哦，呢、這個 即係造勢大會出翻嚟， 絕對 係啦。 咁講咗， 突然間出翻嚟就哇， 意外地 萬千擁戴， 仲要高調自首，揚惡 仲有咧。即使你唔自首都好，其中一個選擇係自首啦，就係差佬問差佬，你敢唔敢拉我？你拉我就幫我梁天琦拉票。好簡單啫嘛！你尋日睇蘋果頭版都係噶啦，屌我都屌柒蘋果，我係咪搞撚錯啊？第一，你記唔到嗰個郵遞，你擺喺頭版，喂，佢明係踩呢條界噶啦。我哋做過選舉人係好清楚嘅，我哋係會拎份嘢俾郵政局，而家有冇問題呢份嘢？我根本接發，我啲內容有冇問題？你 approve 咗先去印噶嘛？哇！呢班友仔真係叻到問啊！你睇，根本係裝一個咁嘅彈弓，佢明知寫嗰啲內容啊。系唔会同你计，呢、 這 个系都系选举操作嘅一部分嚟噶。哇！呢班仔真系叻仔到屌，我哋真系做唔捻出啦，真系。喂，大佬，几十万嗱，我嘅估计起码三四毫子啦。 我 新东选民六七十万。喂，你唔系影一个版嗱？我哋嘅做法点咧？即系我选过呢两三次啦。 先影个版俾邮政局睇。 屌你叫人哋， 佢批咗 个版， 佢批咗先 入去印啦，大佬。 但系我就倾向咧嗱， 哇叻到问翻靓仔 我真系大爱左交啦，我就倾向相信咧，其实真系佢哋系查一查，因为佢哋嗰啲人冇选举经验。 屌你老尾！ 然后佢哋就 黄杨达死噶，黄老邪死噶。 咁黄杨达唔系同佢有 friend 嘅啫嘛？ 黄老邪唔 friend 咩？咁佢教下路噶 嘛？你搞错咗啦！事前佢哋本文前同埋双王真系唔系好 friend 嘅，就因为有阿村长嘅死亡之吻啊嘛。 我想话俾你听，就算唔 friend 都好，邮政局都会通知你嘅。阿明，拎份嘢嚟睇睇先啦。你寄嗰陣時候佢有寫㗎屌你喺選舉規則裏面。 唔係啊但係你唔係啊阿圖因為有時呢。 嘩我答唔係我真係想講一樣嘢我唔係話佢戇鳩亦都唔係話佢陰謀。 唔係佢係戇鳩嘛我覺得。 客觀效果上呢一個已經係最大嘅宣傳。你使乜寄入去啫 啱事實上係。 屌你乜寄入去你仲撚大鑊。 You are right。事實 上寫啲咁鳩嘅嘢，屌大佬，唔係完全合乎邏輯嘅。 佢而家將個焦點， 記唔撚到仲好。 唔係，嗱，佢而家將個焦點咧，即係佢嗰個單張嘅焦點咧，就擺咗喺字字嗰度。而家就同你講啦，連字字都唔得。喂，咁但係事實上，佢嗰啲所謂禁語唔淨止字字噶嘛。即係譬如好簡單就係話 有冇抗爭， 以武犯禁得唔得先？ 唔係佢有個咩叫做本土農業嘅自給自足嗰啲啊，都唔俾嗱。 which 搞錯 嗱 ，which 我嗱冇錯啦，我都係 非常明話唔得先。 我係覺得好離譜嘅郵政局都係。 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美麗嘅組合。 咁我 由我個由我呢一個覺得佢搞完嗰個勇武抗爭之後，呢個外交部出嚟發嘅聲明話咩？呢啲係咩分裂主義搞嘅暴動？到而家呢一壇嘢，喂佢啱咗啦，美妙嘅配合啊！佢同共產黨每人一役啊，仆街！喂，我哋寫呢啲嘢，我哋寫字字邊有撚有事㗎？我哋寫平反六四都冇事啦，我要求結束一黨專政都冇事啦。以前點會咁樣審㗎？你咁樣做係做就啲乜嘢呢？ 不過梁天琦 嘅結果就係當日我哋頭先唔好話當日啦，頭先我哋講第一節嘅結果就係你令到梁天琦 鳩咗佢 更加多飛啊嘛。 但其實咁樣講好難講啊。點解呢？因為咧，其實梁天琦並不是第一人，第一人。 就是中出洋子咩？ 就係中出洋子。咁你會唔會覺得而家特區政府捧鳩中出洋子？ 你話明我話俾你聽啊！你選立法會咧，你有咩界嘅嘢咧？你踩撚曬佢。第一，你慳翻嗰幾十萬印刷費；第二咧，幫你做最大。 都唔係㗎啦！如果你話用呢招， 喂，但我 再用冇用啊！ 但我覺得奇怪就係你冇理由佢寫嗰啲內容。第一，你自己唔拎佢送俾人睇咗先，因為點解你之前可以嘈啊嘛？你印撚曬先講，這個已經係奇怪啦。第二就係、是、你有冇發覺？佢哋短傳滲入美妙嘅組織，係同共產黨咧係不謀而治。嗱、啊，呢、這個唔係陰謀論啦，你自己睇翻個客觀效果啊，奇靈怪怪啊。 嗯。 喂，你知唔知當年啊，98年我都試過啦，我幫阿鄭家富做呢個經理人嘅時候，我同阿鄭家富商量咗一樣嘢好耐。喂，我哋拎上去貼嗰啲貼紙。 嗯。 阿富同我喺度計緊條數，屌你咩一套幾廿萬喎，星期都。 嗯。 屌俾人扣起咗冇咁大喎，我唔驚阿富。屌，佢俾人扣起咗，仲發達啊！富呢個 悲情啊！屌， 悲情台，哇，係喎，計嗰條數，屌 你我九八年啊，我三十二岁都谂捻到啦。系咪？ 嗱唔系嗱，如果嗱阿唐阿唐咁你又你 屌 唔系嗱嗱阿唐咁你有矛盾 美妙 唔系你有矛盾 短传渗透 唔系 大佬 你有矛盾 白必图罗马里奥梦幻组合屌乜红地产 我必须指出 系 因为如果当你咁样讲嘅时候，我想问中共渗透咗你定系渗透咗郑家富先？ 我唔知啊， 系咪先？嗱，你解答唔到啊嘛，所以我觉得 嗱，我觉得九八年嘅中共系聪明好多嘅，佢唔会咁样益鸠你噶嘛。我靠你做乜撚嘢啫？你俾錢我咪幫，即係嗰啲工廠幫你貼嘅啫嘛，貼得完咪送翻落嚟咯。 係啊， 係咪？你都係過海關一下啫嘛。喂，如果你話當日佢咁樣做，共產黨都計過一條數啦。屌你，你估你真係推翻到我咩？屌你，你寫撚完以武抗暴，以咩以武制暴，你真係救我啲解放軍嚟啊，大哥！ 但可能係嗰啲郵政局自己。 哇！我昨日睇完之後，我都係 shock。我見到蘋果日嘅報告頭版，我更 shock。 調翻轉你就係應該問蘋果就真。 我問咗啦。應該問。我話你搞乜撚嘢？我話你幫佢助選啊！你老尾！我話你，你黐咗線啊！你。 哎，點樣助選呢？不如我哋去段蘋果電動新聞先。 因為我唔知道，即係我睇咗兩點鐘到就被捕。咁所以往後啲人點樣被捕我唔知啦，往後點樣發展其實我嗰陣時候都唔知啦，喺監房入面。咁見到一個又一個咁樣入嚟，即係我入到監房嗰陣係第二個入到去嗰間水飯房，跟住見到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個咁樣入嚟同我同一個倉，係。即系见到咁多人受到牵连，系好难过嘅一件事。 讲明要以武抗暴，要拉要锁，头破血流是常识吧。类似嘅场面，梁天琦谂过无数咁多次，但到真系发生，又系另一回事。 一开始系惊讶啦，即系冇谂过，即系一场普通嘅警民冲突，咁你竟然系选择用开枪嘅方式去对待人民。而且在現場即兵荒馬亂，我們根本就不會知道到底即有沒有人中槍，只是知道警察是開了槍，然後聞到一陣火藥味。二就是憤怒，第三就是要跟他搏命。 民主又不可以當飯吃，如果為了抗爭搞到命仔都沒賣，值不值得啊？ 你看回世界各地古今中外，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民主道路都是用血汗打拼回來，民主的果實不是用水，是用血汗灌溉，所以有這個心理準備，他開完槍都仍然留在這裡以死相搏，就是已經置身死於度外。 問題是有槍在手的就不會怕你的拳頭，所謂勇武抗爭是否真的有效呢？ 前線的警察其實是真的被我們震攝到，他們我想他們當差這麼多年應該未見過有一班是死都不怕的人走出來跟他反抗吧，除了一些金普的那些綁匪。但是我們這班人是不是為金啊？不是啊嘛，有什麼金啊？現在面對的隨時審督啊，是啊，我為什麼啊？我就是為了我要反抗，不可以被你震攝得到，不可以被你鎮壓得到，為自由。 但磚頭 嗱，点话你听完咁感动啊？喂， 我睇听唔到感动 吓，即系 我真系 唔系为金喎，大佬，即系搏命喎。 John Ross 佢讲嘅咩话？我当你一个无知嘅面纱 啊！ 我听完呢 无知之幕， 我真系觉得唉，都投啦呢票咁样，屌你！我寻日睇完之后，我问苹果个 friend， 即系佢都几高级，我话你搞乜捻嘢嚟嘅？佢话：屌，苹果入边好捻多热狗嘅，肥佬你管唔捻到嘅，肥佬你当年啊！你成日喺嗰啲動新聞裏面咧，係咁喺度插寫文連咧，跟住咧嗰啲編輯想，即係嗰啲後尾嗰啲記者想改翻嗰啲文字版都係唔撚同噶。後尾係、 哦、 後尾係肥佬禮親自坐陣坐喺度，即係直情係坐大台啊！屌你，跟住及實先至有改變咋？屌你真係 哦，原來咁樣。 中高層好多人，即係當年佢哋已經轉咗好緊要啦。當年就即係支持社民聯，跟住支持社人民力量，跟住支持熱狗，而家支持勇武派。屌你，佢啲從來未為自己不停轉喺度解釋 支持鬱民啫。 屌你真 係，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我明白嘅，因為 desperate 嘛。事實上，即係大家都想係好 desperate 咁求變啊嘛。你一有一個未知數嘅時候，就都想將個希望投放落去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跟到鬱民咁多次，次次都失望。喂，大佬 都未反省。 系咯，喂，即系你跟啲新闻你睇得多啦，喂，咁有好多时拉布佢都系揸流摊啫嘛，哥，系咪？即系，唉，我唔明，唔识讲啊，唉，够钟，下次翻嚟。